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Android 同 iPhone App 已经上架，请即刻到 Google Play Store 或者系 iPhone App Store 下载啦。 再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三節啦。咁啊，鬱敏，你把聲夠唔掂啊？睇嚟你都好似話你啊， 唔係你冇辦法，啲天氣你即係乾燥，要狂飲水。 嗯， 讲得嘢多咁样啊，冇办法啦。 最大问题都讲嘢多啫，你都系啊。最大问题都讲嘢多啫。 我哋系即系都系睇下几时开唔到声噶啦。 哦，呢个有两个因素，一系人哋唔俾你开声咧，又你自己开唔到声啦。咁就唔需要。 Physically 系 唔係我試過嘅，即係喉嚨生咗一粒嘢咧，咁你咪咯？ 哦，都聽過啦，嗰陣時都好耐，十幾年前嘅事嚟啦，真心要開刀嘛，係咪啊？嚇，因為如果你講唔到嘢就 其實好多啲唱歌嘅人啊、教書嘅人咧，都會喺嗰個喉嚨嗰度咧生嘢嘅， 減或者 都會嘅。咁但係有啲可能就變咗瘤啦， 係 咁就危險啲咯，所以都經常要去 check 住嘅，即係我哋唔怕死又怕痛嘅，係咪死都冇所謂，兩腳一伸就係咁先，係咪？ 你講開呢個問題咧，我亦都想問下你啦，即係以你感覺，如果香港呢個氣氛咧，再咁以呢個速度發展落去咧，我哋幾時收聲？ 都好快嘅，我覺得。所以基本上而家都冇乜必要要去互相攻伐嘅， 冇噶啦！屌你仲諗嗰啲做咩啫？屌真係， 所以我有時對於嗰啲嚇，即係我哋喺度再講一次啦。當然有時我都唔係好好頸嘅，咁但係真係諗諗下有咩必要啫？冇必要嘅，係咪？即係唔好講話大敵當前咧，係咪？即係除非你走青面呢頭噏撚完，你就走頭咁啊，係咪？又或者屌咧，你自己就喺度噏嘢，個仔就富貴榮華咁係嘛？咁跟住又話，即係無論你點樣計算咧，只要你繼續喺度噏嘢咧，或者你繼續去抗爭嘅人咧，你總係有個句號嘅，係嘛？睇下幾時殺到嚟嘅啫。即係你好似陳雲啲例子，點會偶然啫？係咪？我同你喺度都講咗啦，遲早拉佢噶啦，係咪先？唔係今日先至講噶嘛。咁我哋就用一個常識嚟做一個推論嘅啫嘛，係咪？即係以推論代替觀察，以猜想代替認識，但係中嘅，係咪？咁解啫嘛，係咪？因為成個形勢嘅發展就係咁，所以根本上就冇必要走去互相攻伐嘅，因為冇乜益，係咪？咁但係有時你喺立法會見到嗰班泛民咁樣，你又屌真係，我已經冇鬧佢哋嘅咯，我講，即係兜口兜面我都費事嘅啦，已經係咪？ 頭先阿陳阿劉慧卿嗰句。唔好吵啦！ 佢呢啲系民主党主席，下一届继续去选嘅咁样，系咪？香港仲有咩前途？你话俾我听，系咪？你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喺议会里边讲咗廿年啦，已经，系咪？有咩前途？香港，你话俾我听，系咪？所以有啲人喺度猜测我选唔选啊？我选嘅原因系点啊？唔选嘅原因系点啊？真系多鸠鱼啦，真系，系咪先？即系而家成个环境就系，我哋希望多啲后生仔。即係去參選，選唔選到另外一回事。你要造成一個即係一個氣象啊，知唔知？係咁啫嘛，俾人覺得真係嗰啲新世代係嘛，係應該要即係出嚟要參與咁解啫嘛。一屆選唔到嘛，下屆咁有啲人話呢個制度本身就不民主，咁你唔好俾佢入個不公義嘅體制。咁但係你入去，喂，你係。 即係年青人，你比較有創意，比較夠膽啲，係咪？你係有機會喺呢一個死氣沉沉嘅議會裏邊，係咪？可以有啲變化噶嘛，係咪？而且仲有你哋個生命嘅，即係好長噶嘛，仲有大把時間。屌我哋呢啲死嘅一世唔死大半世，即係好似鄭容泰嚟講，佢假如佢下屆選到嘅話。不過他有牌做的嘛，是不是？要至少做兩屆啊，是不是八年啦、啊、咁你。 太長了，不要諗啊。 即是咁講啊，是不是？咁你唔去試，如果你真係完全你話啊呢、這個議會唔得嘅，我哋唔選啊，杯葛佢。又講唔通㗎喎，是不是？咁我哋又講得通喎，因為我試過啦嘛，屌真係唔 work 㗎嘛。喂，我唔 work， 屌我唔 work， 唔代表你入去唔 work 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你唔同嗰两样嘢嚟噶嘛，我哋都有包袱噶嘛，其实系咪？即系你慢慢觉得自己嘅包袱开始重嘅时候咧，你就应该要做一个决定，系咪啊？夹硬嚟系冇意思嘅，到最后等于我成日讲，点解啲后生就诶行开啦，老嘢咁，咁你几冇瘾啊？系咪先？ 我而家开始叫讲紧呢样嘢噶啦， 系啊， 不过唔好讲喺你面前讲咁解啫嘛，吓、啊，实际上私底下都讲呢样。 即系好似阿毛咁，我觉得佢都应该够噶啦，12年立法会议员， 嗯， 系咪啊？你再做多4年就16年，屌你，跟住你到最后就系俾人唾骂。一定的嘛，你做的事大家看晒的了，喂，一定有贡献的，这个不用说，但是就是这么多了，还可以做什么呢？继续去抬棺材，继续在议会掟东西放气球，继续去破口大骂，那还有什么做呢？没有了嘛，就留给后生做咯。所以我那天警告袁国强，我说你不要笑，你的下场一定很悲惨的，因为那些人长命过你，是吗？你一是拉晒他们，一是就拿枪来真的枪毙晒他们，否则的话你的下场是很悲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啊、助纣为虐，是吧？你的下场一定是很悲惨的。那个道理一样，就对泛民主派都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一样，因为人要知所进退，是吧？咪你冇嘢可以做到出嚟噶啦嘛？你譬如間事唔同，我有個社民連，咁我希望多幾個議席，咁啊擁啲後生啲嘅入去，係咪啊？咁當時嘅計算就話有3席，咁就屌擁多個陶君衡，佢咪4席咯？誒咁啊計算啊，咁呢個算盤錯咗啦。咁好啊，跟住到人力嘅時候，又希望哇嗰陣時有機會5席噶啦，係咪？冇5席都有4席啦，係咪？咁結果即係第4席就俾嗰啲奸人所害，係咪？被自己人所害啦，嚴格嚟講就係、是，係咪？咁冇計啦，嗰個運氣就係咁，嗰個組織冇辦法再進一步發展啦，咁咪唯有褪咯，係咪？唯有褪。咁如果你而家人力有本事，2016年喺老蕭領導底下，屌你真係可以攞5席嘅，我梗係恭喜你啦，係咪先？係咪？咁簡單啫嘛。咁我哋已經冇咗呢個包袱啦嘛，係咪？喂，我有個政黨喺政治組織嘅包袱，我唔同啊嘛，係咪？你想想我上一次選舉，點解我去九東多過去九西嘅？係咪？ 冇去過九西咁滯啲。 係嘛？咁為咩啫？係咪？好啦，既然輸咗，咁冇計啦，係咪？咁又嚇，即係亦都蔡翁失馬焉知非福，就因為 好好添而家， 因為大亨輸咗啦，於是有個熱血時報啊嘛，咁仲撲街咧，熱血時報篤口篤鼻，咁啊屌你嗰條友啊更加發癲啦，係咪？屌你黃楊帶去邊度追？ 而家仲話建軍添啊， 係啊，點算？而家要建熱血少年軍，我啊舉腳贊成嘅，即係我發覺咧，黃楊達咧一個好聰明嘅人，反應又快。嗱，佢而家咁樣講出嚟，然後跟住身體力行真去做咧，你都唔係話唔得人驚， 係嘅。喂，今日最得人驚嘅就係主流媒體大肆報導 啊！喂，有熱血少年軍咁，邊個做教頭啊？ 唔係熱血少年軍，我就唔贊成俾嗰個總指揮，就俾呢個大亨做噶啦。你做全大亨，如果熱血少年軍總指揮就一定係鄭松泰嘅，你知唔知啊？咁你先俾人覺得呢個唔會作反噶嘛？呢個軍，呢個少年軍係温和啲嘅，係嘛？ 但好似唔打得喎。 唔係佢哋而家 唔係，到時我哋咧就會教佢武功嘅總教練咧就梁錦祥，真係梁錦祥就加呢個陳雲。 其實我未聽今朝大香港早晨，我都唔知發生咩事。 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啫，我係睇到《議事報》，我睇到《議事報》個 post， 我好喎。 唔係你見到阿建軍啫， 即係熱血少年軍喎，真係。 但係我自己比較關心係個制服係點，成個嚟講， 一定好型嘅，一定好型嘅。 唔係你冇今見到今日 post 咗嗰啲漫畫嘅制服出嚟咩？特別係啲女仔唔知幾有 型 啊！ 喂，呢個真係有 擋梁咁嘅造型啊！真係， 喂，呢個真係有噱頭喎！即係你 唔係噱頭，咁而家打到埋身啦，咁你唔係同佢全方位對抗，咁你點啫？哦，佢做嗰樣嘢，咁你係鵪鶉啊？咁唔係噶嘛，你要回應佢噶嘛？ 我就幫啲熱血少年軍上堂， 係咯， 啊，即係 你係講，你講， 我講， 你講， 你就教功夫， 哇！你真係 細個咁，我屌你真係，喂，呢個真係對我嚟講係相當有。即系相当有，即系有鼓励嘅作用，系咪？咦，又好喎、啊，系咪？屌你讲唔好做议员啦，做越少年军嘅， 唔系，其实好多嘢可以做，因为特别而家其实你见到香港好多呢啲咁嘅青少年嗰啲嘅，即系叫所谓嘅团队活动咧，其实而家变晒慢慢全部都要俾钱，即系你去亲参加啲志愿团体，其实好多而家啲新派嘅家长唔会俾佢去，因为觉得啲嘢旧啦，同埋学部出嚟做乜啫？即系会觉得不如你 pay group 算啦。咪先，咁但系喂而家唔系喎，佢咁样搞。 但我细细个就参加制服团体嘅喎，嗱而家我其中一个我哋嘅义工阿强哥就同我一齐喺黄大仙社区服务中心第67旅童子军喎，大佬，你明唔明啊？跟住我咧就系第一。即是民安隊第一次有少年團黃大仙區和柴灣區，那我是黃大仙區的第一屆的 cadet， 我做過曬民安隊喎，係咪？我 cadet 第一屆的大佬，係咪？嗰啲老鬼教我哋嗰啲全部千古曬噶啦，已經當年教我哋步操啊、救傷啊、嗰、那個 mountain rescue 啊，我哋全部學過曬呢啲嘢嘅，喂係有用的，做呢啲咁嘅制服團體，即係部隊係嘛？是可以锻炼下你嗰、那个， 有用嘅， 即系团队精神啊、组织能力啊，真系有用嘅、啊，系咪？咁所以呢个即系香港呢个解放军青年，即系青年团，佢系有佢嘅作用喺度嘅，大佬唔系讲笑啊，系咪？咁佢有咁多资源，又有啲军营，屌你阵真系可以俾佢哋真枪喺度施射， 唔系嘛？咁夸张？ 哇，咁有几难啊？ 唔系讲讲系新军喎，呢度系新军嚟嘅，真系 真系。 咁跟住仲可以喺呢啲即系比较优秀啲嘅嗰啲青少年军培养一啲人才，俾佢走去国安部受训，翻嚟做特务啊！屌你真系。喂，嗰、那个即系、那个潜力系好大噶，唔系讲笑噶，系咪？哇，情治机关嘅共产党统治中国靠咩？军队 系 特务， 特务 警察系嘛？军队特务警察 几个？ 咁呢个军队特务警察就可以喺香港呢个青少年军度即系培养啊嘛？ 唔系，但系你讲到好似讲笑，但系我觉得呢个系真正嘅动机嚟咯。呢個係真正的動機。 我怎會講笑？你以為我講笑啫嘛？ 你講得咁興奮喎，其實 唔係共產黨、國民黨都係咁噶嘛？係 啊， 你冇忘記係嘛？共產黨同國民黨都係咁，佢會吸收培訓。佢而家大條道理整個青少年軍出嚟，咁仲更加 呢、這個實際上係咪將呢個少先隊嗰個概念擺喺香港度？ 都唔係少先隊嚟嘅，少先隊其實嗰個概念就係所有嗰啲小學生，你都俾佢攬條 領巾， 咁然後學下黨國教育咁解嘅啫。其實嗰個基本上係一個國民教育，係咪？咁好多好多嗰少先隊慢慢慢慢，佢如果嗰個黨性強啊，訓練到佢就好愛國嘅共青團咯，係咪？ 其實似台灣都有反共救國軍嘅， 唔係嗰個唔係叫反，嗰、那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哦、OK， 嗰、那個救國團後來就變成一個志願機構，暑假咧就安排好多活動俾啲青少年係咁樣嘅啫。咁喺即係全國各地都有救國團嗰啲，即係可以俾你喺度有啲娛樂中心。我當年帶嗰啲新聞係嗰啲同學實習嘅時候，就住喺救國團嗰啲地方嘅。譬如日月潭就住喺日月潭嘅即係救國團嘅活動中心，係咪？喺南投有救國團嘅活動中心，到今日為止都係咁嘅。但嗰陣時就即係已經盡量係唔搞政治嘅活動嘅，都係一啲即係娛樂活動。 呢個已經解嚴之後嘅事。 啊唔係解嚴之前都係已經係娛樂活動比較多㗎啦，已經係咁。不過咧就話佢都有一啲屬於政治培訓嗰啲課程咁解嘅啫嘛。佢係通過呢啲咁嘅娛樂活動咧，就去培訓啲年青人對嗰個國家認同或者個國家意識係咪？咁但係佢唔係好夾硬去輸入去，即係去灌輸呢啲咁嘅理念嘅。我自己參加好多救國團嘅活動，又帶過好多人參加，我好清楚呢樣嘢嘅。咁但係因為當時救國團創辦嗰係蔣經國啊嘛。跟住，凡系做救国团主任嗰啲，就相等于部长噶嘛。譬如李焕，佢做过救国团主任，后来做中央党部秘书长噶嘛，大佬系咪？即系做过行政院长噶嘛，系咪？所有嘅救国团主任都系即系当年系蒋经国嗰啲心腹嘅，系咪？ 就是這樣了。後來慢慢慢慢現在救國團 就不同以前了，因為隨著解嚴和民主化之後，他的力量影響力都沒有那麼大的。那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很喜歡搞這件事的嘛，你明白嗎？他影響青少年的思想，要他的思想正確，這樣嘛，教宗教校你就現在不 work 了嘛。大佬，而家有咗呢啲咁嘅所謂即係互聯網之後，你同我講教宗教校，你真係食撚錯藥啦！即係啲學生話你係咪？屌你真係唔係嘛？ 哇！大哥仍然信呢套嘢嘅 咩？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 佢而家共產黨仲信呢套嘢啊嘛！咁成個雨傘革命嘅解釋法啊嘛，就係因為搞唔掂班後生仔啊嘛，所以有雨傘革命啊嘛。好，頭先你趁住呢個咧，我走少時間問埋你， 唔係呢個係錯嘅，佢其實嗰個觀念係錯嘅。嗱，陳佐洱咧，如果我哋不以人廢言咧，有些说话是说得啱的，他说在回归的时期你还是牙牙学语，哇吴家產到了现在17年后你竟然是占领街头的先锋，是不是？哇，这些是毒斗，你明白吗？即是毒斗那个我不讲了，即是他那个描绘那个客观事实是没错的嘛，是不是？那即是证明了一样东西，你回归的时候这班年轻人就牙牙学语，喂，他没有受过你共产党迫害，他对共产党是什么来的他都不懂，但是17年后他会占领街头反抗你这个即特区政府，是吧？那你不是要检讨啊，大佬。那现在你说检讨就是我们那个青年工作做得差，我们教育做得不好，我们没有灌输一些正确的国家观念给他们，是吧？所以搞到今时今日这样，这个判断就错，是吧？你说即是17年前他牙牙学语回归的时候，现在变成是个反对派先锋，那这个是没讲错，是不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因果关系，就不是你所讲的教育不好，而是你这个政府不得人心，特别对年轻人。那好了，你的判断错的时候你再落药是不是错先？是啊，即是等于你去看症，个中医帮你摆完脉帮你断了症，这个断症是错的，跟着给你药你吃就扑街了。现在就是咯，而家俾啲青少年軍嘅藥你食啊，係嘛？翻去大陸交流啊，係咪？ 講緊致富啊， 咁呢啲咪落錯藥咯，咪錯噶嘛？錯就會適得其反。你而家同啲年青人講，你要愛你們的國家，沒有國哪有家？佢話沒有和哪有家啊？唔該曬我老豆冇咗我，佢唔成家添。 同埋可能其實佢都冇諗過咁快咧。其實香港人咁快係對嗰個大陸嗰個經濟崛起咧有個厭惡，咁快咁大嘅反彈。哦，咁即係短短其實五年啫嘛。 呢啲 係 佢自己做出嚟嘅啫。 唔係，呢啲係我哋嗰一代人就會覺得而家共產黨有改變啦。你舊陣時食大鍋飯，而家都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俾啲時間係咪？中國一定係最強大嘅，係咪？我哋要以中國嗰個發展大國勃起為榮咁，屌你！即係呢啲係我哋嗰代人後生仔，屌你勃起關我咩事？ 唔係你好簡單對照2008年同埋2014年嗰陣時話話奧運啊，咩咩咩全球華人嘅唔知乜乜乜物啊，咩夢啊咁。喂，咁但係實際上嘅就係喺2008年之後，其實你嗰班即係而家喺呢度即係走去佔領嗰班，就係嗰班中學開始識嘢。 唔係，但係你哋講到講未，即係一個最重要嘛，係中國令人厭惡。 係啊， 係中國人令人厭惡嘛，而家呢個只不過。其他世界冇人敢講出嚟啫嘛？屌我見到你喺上水咁嘅款，哇大搖大擺個老鳳咁啊！屌我真係人都憎你啊，大佬！ 我哋發覺中國強大係個災難嚟 嘅，我呢個係人類災難嚟嘅。 所以咧，我話真係冇乜智者嘅，譬如倪匡嗰啲咪智者咯，一早講咗噶啦。有啲人問佢喂。如果大陸的經濟咁樣發展落去，咪民主有機會？佢話你錯，屌你！佢發咗達，你就更加冇民主。啊，佢唔係喎，有啲人話，即係我以前都講過類似説話啦。喂，飽暖啊，思淫慾， 係咪？ 係咪？你當你經濟即係改善係嘛？你個生活冇問題嘅時候，咁你又進一步要求，就要求改革嗰個政治體制，更加公平啲㗎嘛？ 你唔止呢個説話啊嘛。衣食足而有知榮辱嘛，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唔係喎，大鑊喎，真 係飽暖思淫慾啫，淨 係咁而家結果飽暖思淫慾係啱嘅，係咪？尤其是形容嗰啲高官啊，冇錯嘅喎，大佬係咪？所以你話啊，中國強大咁啲人話關我咩事咧？請問，唔係啊，你喺外國有面啊？對唔住，而家去到外國話自己中國人好咧，冇面， 分咗俾人打添啊！ 哇！我以中國人為榮啊！屌，榮咩啊？ 啱啱就係有一單， 你知唔知去親外國嗰啲人都要大家話清介紹，我香港嚟嘅，我邊度嚟嘅？屌你，冇話我大陸嚟嘅，咁樣咁咪而家係 好啊！嗱，有剩翻少少時間問下另外一樣嘢啦。 就朱立倫就當選了呢個國民黨主席啦。咁呢件事 九成幾選票， 點解讀法咧？ 冇噶，咁呢個係眾望所歸嚟咁啊！神早已經講咗咁啊！呢個係佢選新北市選得好，又係佢做主席；選得唔好，又係做主席。選得好或者成個選情 OK 嘅，佢2016年嘅總統，即係啊有機會即係保住國民黨政權嘅。而家選到咁樣係嘛？佢係黨主席係嘛？佢亦都必然成為呢個總統候選人，係咪？如果按照而家黨章。所以呢个新北市佢做唔耐嘅，咁或者佢选择我继续做新北市，总统揾第二个选下，呢个就牵涉到个党内伦理嘅问题，系嘛？ 但系佢会唔会需要避一避啊？蔡英文即系做 教会，加上嚟讲，如果唔系因为选得差呢个九合一，佢同蔡英文 系有得冚嘅， 梗系有得冚啦，大佬，系咪？咁而家亦都喺国民党里边系冇第二个人。所以你睇佢就只能夠一個人參選，係咪？佢冇人去同佢競爭，佢初初講到國民黨去爭，邊個同佢爭啫？我初初我都話俾啲人聽，你一定係朱立倫噶啦，係咪？冇人可以同佢爭噶嘛，係咪？因為黨內嘅新生代支持佢，地方嘅嗰啲即係黨部又支持佢，立法會即係國民黨黨籍嘅立法委員超過一半以上嘅人又支持佢，咁你仲有咩啫？係咪？即係佢而家嘅情況有啲似呢個馬英九當時真係即係眾望所歸，係咪？即係成為國民黨嘅黨主席，係咪？2005年，嗰個時候係嘛？唔係2005、2006嘅時候啦，係咪？一樣啫嘛，甚至乎俾人話佢國務機要費有事上法庭，咁佢都冇嘢，都對佢完全都冇影響，係咪？咁你朱立倫就同馬英九當時嘅情況唔同嘅，就嗰陣時係國民黨最興盛嘅時候。因为陈水扁的执政实在太烂了，大家希望马英九出来跟着他做总统，这个是人民的期待，所以他才会拿到700多万票高票当选，是吧？但是来到朱立伦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的谷底的时候，到谷底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救亡的人，是吧？所以如果万一在2016他输了，系嘛？咁但系佢都夹硬嚟要即系顶硬上噶啦，领导个党咁唔紧要。咁你2020咁你一样有机会噶嘛？系咪？佢都仲系后生啊！咁政治就系咁样噶啦。咁你如果领导冇办法领导个党，嗱跟住落嚟佢打硬仗噶嘛？佢而家做呢个党主席，跟住佢就要领导个党去面临呢个2016嘅立法委员选举啊，大佬。个党内提名啊，掌握喺佢手里边噶，系嘛？你當你國民黨而家去到衰到咁嘅地步嘅時候，你到時嗰個提名嘅策略啊，同埋你點樣可以喺敗部復活，係咪？可以保持呢個國民黨喺議會嗰個席位啊過半咁啊？呢個對佢嚟講係一個極大嘅挑戰。如果佢呢關都過埋嘅2020，佢咪有機會咯？係咪？國民黨咪大佬爛船咗三根釘啊？係咪？始終佢都係喺即係台灣嚟講，而家係一個兩黨政治嘅格局嘅進黨輪替啫，大佬係咪？即係等於美國。民主党做两届，共和党做两届，咁但系而家眼前睇就好似共和党下一届个机会都系相对比较低，冇人咁啊。希拉里一出嚟，咁你就真系 而家呢个 Romney 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美国喺个政治历史上边，亦都一个相当即系吊诡嘅，系咪？如果希拉里可以代表呢个民主党喺即系2016呢一个政即系呢个总统嘅选战，可以击败呢个共和党，咁佢就唔系做两任啊？民主党系咪啊？即系呢个又系，如果佢做即系佢当选总统嘅话，跟住佢又做两任，即系民主党统治16年噶，大佬系嘛？呢个又系 好少见噶啦， 啊呢个系相当少见嘅。咁但系当然而家呢个都系噏嘅啫，而家 OK。咁所以政治都事实上好多变数。至于台湾嚟讲咧，2016个总统大选其实就冇乜悬念嘅，系咪？即系照目前嘅形势嚟睇。咁而家就大家即係將個希望擺喺呢個朱立倫身上，睇佢對於國民黨嘅改革啊，佢能夠即係做到啲咩嘢咯，係咪？即係將一個老大嘅政黨啊，你點樣去將佢改造？呢個係一個即係佢，我覺得對佢嚟講個最大嘅挑戰。咁當然以佢嘅政治閲歷嚟講，基本上。佢都有能力去改造呢个国民党嘅，即系好简单嘅，即系人就系咁嘅，啲时代就去创造个即系英雄出嚟，就系咁啊！你一定系喺嗰个即系一个 right timing 系嘛？咁佢就好不幸咧，本嚟啊，如果你国民党今次选得唔系太差嘅话，咁佢就一定系 即係一個共主嚟嘅啦，即係成個國民黨，咁而家都係，咁但係你個資源相對就少咗好多啦嘛，咁所以對， 同埋一出嚟就遇咗個大挑戰啊嘛，係嘛，未必咁多人可以搞得掂嘅， 所以唔容易啦對佢嚟講。不過我覺得呢個人係一個都相當聰明嘅，同埋佢對嗰個民主政治嘅嗰、那個即係嗰理念啊。因為在而家呢個時代咧，即係呢啲咁嘅國民黨領導人咧，就同上一代係唔同嘅，因為你係接受咗選舉嘅洗禮，即係好似佢呢啲咁樣，喂選過新北市市長，選過桃園縣縣長，係咪？佢一路喺選舉度出身噶嘛，係咪？咁佢就知道謙卑啊，係咪？因為你一票一票咁拜翻嚟噶嘛，係咪先？所以即係經過呢啲民主政治洗禮嘅呢啲所謂政黨領導人咧，係多多少少。都是不同的。 我最簡單，我寄望台灣有本土派。 台灣不嬲都有本土派， 即係連國民黨都係本土派。 國民黨而家本土派嚟㗎啦，佢嚴格上應該改名，唔叫中國國民黨嘅，屌叫台灣國民黨。 嗱，呢個黃毓民嗰度，黃毓民建議啊，呢個就 我冇建議，個客觀形勢就係咁，係嘛？咁都係中國國民黨，佢有個歷史嘅包袱喺度， 百幾年啦。 OK， 好，節目時間到啦，拜拜。 拜拜。 光如来佛祖火我靠岸，风有声太上老君要我作乱，唯独我播到这声干说正道，谁在笑为我本土全靠我为通开拓铁路，恐高峰知我所想，算我盼望。无待了喊六四，惩罚太恶毒，令地我细残欲吻朝拜交助。朝天有音者变改，誓杀灭亡从全为爱，即使战斗见本来，我趁云与天地同在。 睇个面书度写几篇文章，搞到鬼哭神号，好多人狗急跳墙，全世界围剿佢，我所以一定要极高度，不是高度，高度已经是即是对陈文有少少侮辱，是极高度评价陈文。 民主派扫进棺材，面对地狱裁判早悔改，用枪中红旗扬恨爱，拖劫气氛野青来，救我城扣书奉安内，定邦会战胜归 来成方雪再印出台，末世挡住腐败这变改。六四夜斜坛雷电在，转进战斗青天来，我趁云要天地常在。成方回战胜归来，成方回战胜归来，重赞自治神圣威四海。用怨恨才痛仇敌忾，香港会勇武起来，港普世保不住世代。猴子气出一朝来，城邦派正气开来，道法诸天有阴这边改。世山灭亡从全为爱，即使战斗见本来，我趁云与天地同在，我趁云与天地同在。